星期四的下午5:13，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的温度是摄氏21度，相对湿度72%，是一个相对温暖的平安夜。不过如果根据天文台的天气预测，明日圣诞日亦都会是比较温暖的，气温会介乎17度到21度的。不过是到下个星期三开始就会显著转动噶啦，即系话咧，大家嘅过完一个温暖嘅圣诞之后啦，除夕咧同埋元旦咧就会系一个比较冻嘅除夕同埋元旦日啦。嗱，咁啊，今日咧继续同大家讲一讲有关于疫症嘅问题啦。最新嘅数字就系咧，今日咧有71宗嘅确诊个案嘅，当中咧有61宗咧都系本地个案嚟嘅，而其中咧有31宗咧个感染嘅源头都系未明。咁另外，我相信大家都會關注啦，就係當局啊，政府當局咧，今日咧突然就宣布咧，要求啊係出示喺依個沙田月明村明恩樓，即係早前咧係被發出一個強制檢測通知嘅居民咧，要佢哋出示個檢測結果嘅電話短信啦，或者係相關證明啦，先至可以出入嘅。呢個我相信大家都會比較關注。咁但係關於呢一點咧，不如我哋稍晏同大家继续跟进。第一个小时都想同大家讲返疫苗嘅相关资料嘅。因为尋日呢亦都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啦率领一众嘅官员同专家啦举行咗个记者会嘅。亦都呢係透露啦，除咗呢係之前嗰两间嘅药厂之外啦，佢哋亦都係同英国嘅阿斯利康药厂呢达成協议，订购咗750万剂疫苗。即是说呢，其实如果现在计埋晒另外那两间药厂的供应呢，即是有3间药厂的供应呢，其实那个剂量呢都应该可以足够应付到呢市民呢每人要注射2剂的要求的。不过呢政府亦都会继续寻找呢第四个的疫苗接种疫苗的供应的单位的。除此之外啦，政府亦都咧系通过咗一个罕见啦，通过咗一个嘅新规例啦，就系赋权食卫局嘅局长咧，视乎医学数据、第三期嘅临床研究、专家嘅意见，同埋参照香港以外嘅药物规管机构咧，去核准香港紧急使用疫苗嘅。咁而呢个嘅接种计划啦，亦都政府咧系成立咗系几个嘅。两个嘅即系工作嘅小组，同埋一个嘅专家嘅委员会啦，去处理嘅，包括咗咧一个就系疫苗专责工作小组啦，系会直接向特首汇报嘅，当中包括有系两位嘅问责官员啦，此外亦都有安老事务委员会嘅主席林正财啦，同埋咧两位嘅医学专家，包括系曾经担任医管局行政总裁嘅梁柏贤啦，同埋咧亦都曾经系。在卫生防护中心的任职的他们的前总监曾浩辉。此外呢顾问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呢也都是包含了香港来自不同的大学的一些主要的研究人员和医疗人员去处理整个的疫苗接种计划的种种的工作和安排的。而政府也都说呢会是优先呢为一些的院舍同埋医护啊等等嘅人士咧，系做呢个接种计划嘅。咁不过咧，至于几时可以有疫苗接种咧，似乎咧而家唔知会唔会有一啲嘅变化，因为之前就讲咧喺应该咧系喺出年嘅1月啦吓，其中一个嘅疫苗啦就系嚟自科兴嘅疫苗咧，就应该可以咧嚟到香港噶啦。咁不过咧而家有资料就话咧，就系科兴生产嘅疫苗咧嘅第三期嘅临床研究数据咧，系原定寻日公布，不过咧就而家系话要押后15日去公布，要等埋咧，同埋整合埋咧佢哋喺巴西、印尼同埋土耳其嘅数据嘅。咁呢个对于香港成个疫苗嘅接种计划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另外就系而家喺英国同埋南非都出现咧，成一有个病毒嘅变种啊，咁呢个亦都会唔会影响咗个疫苗嘅成效咧？电话号码17231。转头 头同大家咧倾一倾相关嘅议题，你都可以带埋嚟讲一讲你嘅意见嘅。 今日新闻追踪。2020年12月24日朝早六点，沙田民政处联同多个部门去月明村明恩楼检查所有住客有没有根据强制检测公告进行病毒检测。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 做一个这样的行动的时候呢，就不想太过早通知啲人。如果唔系呢，如果有一啲是隐蔽个案或者冇做检测的时候呢，他知道的时候走咗呢，咁呢个都会呢令到个社区呢个风险系提升嘅。 九点，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去年经济明显放缓同埋开始下行，政府推行相应嘅纾困措施系重要 嘅。当我哋计埋政府嘅恒常嘅现金、非恒常嘅现金，再包括埋其他我哋有入息审查嘅一啲嘅非现金嘅项目之后咧，贫穷率咧系下降咗0.1%嘅。虽然呢个唔系一个值得高兴嘅数字，都系睇到我哋喺策略上咧呢、这个工作咧系个方向系重要嘅。 11点，疫苗工作专责小组成员、卫生防护中心前总监曾浩辉接受前立法会议员陈海欣访问，表示全港大部分人接种疫苗之后，仍然有机会出现感染个案。 我哋如果打咗70%嘅目标人口，就有所谓群体免疫力啦，咁就可以完全消灭呢个病毒啦。咁但系呢个想法可能比较简单咗啲，70%只不过一个群体嘅免疫咁解啦。就理論上病毒咧就唔能夠好有效咁樣再引致啲大型嘅爆發，咁但係唔代表咧就一個個案都冇，都仍然可以發生。 下午4:30，本港新增7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61宗係本地個案，當中31宗感染源頭不明。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噶。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香港大学内科学系嘅临床教授，亦都系咧政府新成立嘅一个关于疫苗接种啦嘅顾问专家委员会嘅成员孔凡毅噶。孔凡毅你好。 你好， 首先想请教一下咧，就系你哋呢个顾问专家委员会咧，实质嗰个嘅工作嗰个职责嘅范畴咧，会系包含啲乜嘢嘢啊？ 我哋未真系开会啦，咁但系我相信咧，嗰、那个主要嗰个职责咧，就系、是、一个专家小组咧，系为政府咧系作出一啲重要嘅可能系一啲意见，关于嗰个疫苗。包括咧，我講緊係譬如好多疫苗嘅第三期嘅臨床報告嘅結果嘅分析啦，以至到係可能嗰、那個藥疫苗本身嗰個嘅效用，以至到係佢譬如一啲嘅副作用啊，各方面嘅新嘅一啲嘅資訊咧，係去決定咧嗰、那個疫苗咧係適唔適宜係俾我哋嘅市民咧係接種。 咁即係话呢，而家政府话达成協议嗰三间嘅药厂啦，其实佢哋嗰个第三期嘅临床数据都係要经过你哋去睇过，然之后確定佢哋嗰个安全嘅成效，然之后先至会真係去俾市民去接种㗎，係咪呀？ 会嘅，会係咁样做嘅。 我留意到咧，即系寻日啦，系阿特首去简介咧，究竟会系点样去即系拣啲疫苗嘅时候啦，除咗要睇埋第三期嘅临床数据啦，另外咧亦都要睇咧，就系话系咪有一个香港以外嘅相关嘅机关咧，系已经就住佢嗰个紧急使用咧，系有一个批准嘅睇法。其实呢个系咪唔系太难嘅咧？因为睇到而家唔同嘅地方咧，都系有唔同嘅疫苗咧喺度使用紧嘅。咁即系变相，其实某程度上，我哋可以选择嘅疫苗嘅范围都应该会系比较阔嘅。如果根据翻寻日所公布嘅嗰啲嘅准则嘅话，系咪咧？ 我相信系会一啲比较系即系大嘅。所謂嘅係嗰個國家嘅一啲審核嘅機構，譬如講緊係 FDA， 即係美國 FDA，食物及藥物安全局。咁一啲大嘅，或者係譬如好似歐洲嘅藥物疫苗審查局嗰類嘅大嘅組織去一個批准咧，咁呢個係好重要嘅，因為我係有多一個所謂嘅即係second opinion 或者一個好大嘅組織嘅考慮嘅數據嘅支持咧，咁我相信嗰個決定咧係會比較準確。 如果有一啲系纯系嗰个国家，因为嗰啲国家自己都有研发疫苗啦，咁亦都系由佢哋自己国家嘅相关嘅机构咧系批准使用啦。咁呢啲嘅意见又会唔会嗰个参考嘅作用咧，会唔会比起你头先提到嘅嗰两个机构嘅参考作用咧，会系有差别啊？ 我相信唔会，因为我哋唔系单凭嗰个嘅机构嘅决定，因为我哋亦都本身亦都会睇埋佢嘅第三期嘅临床报告嘅结果啦，再加埋咧，其实系你知道欧美嘅国家或者英国啊，已经开始系接种嗰个疫苗，咁所以嚟紧呢几个月咧，我哋其实会密切关注佢哋，睇住佢哋嘅市民接种咗之后嗰个嘅效果，以到副作用系点样，我哋先至会下个决定。 另一方面呢，就是根据即係尋日政府所讲啦，就是市民呢係可以揀譬如接种嘅时间啊或者地点咁样呢，就变相呢令到佢哋可以选择唔同嘅疫苗啊，因为唔同嘅疫苗嘅供应时间有所不同啦。咁但係呢，如果佢哋要係之前係打咗某一种疫苗嘅第一剂之后呢，就应如果根据资料就应该一定要打返同一个牌子嘅疫苗嘅第二剂啦，即係就唔可以话打完呢A 牌子跟住打 B 牌子啦，咁其实某程度上变相即系市民可以拣去接种乜嘢疫苗嘅选择性系咪都相当之有限咧？ 唔可以咁讲，因为其实你唔可以当佢第一个嘅疫苗同埋第二个系分开，你一定要将佢两个连埋一齐嘅，因为咧嗰个疫苗其实系一嚟嘅时候咧就系两个嘅。两个嘅注射嘅， 系两个剂量， 咁所以嗰、那个个个选择在于咧就系、是第一要睇下政府会选购或者系会唔会再增加购买其他嘅疫苗。咁假设而家嚟讲就有三个唔同嘅疫苗俾市民去选择啦。咁希望亦都将来会有多一或者两只嘅疫苗，或者再多啲疫苗俾市民去选择。咁嗰个时候咧，其实就系视乎你。可能心目中想打嗰隻疫苗，咁你就係嗰個時間同埋嗰個地點去接受嗰個疫苗注射。咁基本上就係嗰個疫苗注射咧，就係、是、其實係包含咗兩次嘅注射噶啦。 而家讲紧咧，嗰个疫苗嘅供应咧，科兴咧原本就应该话一月可以嚟香港噶啦，咁但系佢哋而家就话要等埋啲数据，会系要押后多15日啊，先至可以整合到啲数据啦。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你哋估计对于香港嘅疫苗供应嘅时间表个影响会系几大啊？ 我相信佢要睇埋佢譬如系讲紧系印尼或者土耳其嗰啲嘅 data， 咁佢先正会有一个。整合咗之后咧，佢先会有一个嘅即系所谓嗰个嘅疫苗嗰个嘅保护率系几多啦？咁、啊、然后跟住佢就可能系讲紧两个星期或者之后就会出嗰个嘅最后嗰个报告。咁我相信整体嚟讲咧，可能会将嗰个供应咧系压后到系农历年打后先正会系公告。咁但我覺得唔需要擔心嘅，因為其實我哋都冇需要咁急去接種，因為我哋第一本身我哋嗰個嘅感染率係好低啦。就算我哋講緊係第四波，其實我哋每日都係頂多都係100宗，同埋已經係有個回落嘅趨勢。咁所以我哋整體嚟講咧，我哋個感染率係好低。咁所以我哋有時間咧係可以去再觀察其他國家接種咗疫苗之後嗰個效果，然後先正再去俾我哋市民去接种，即系讲紧系，譬如三月打后，其实都系已经系好理想嗰、那个时间。 咁分分钟其实等埋即系另外一只咧吓，一齐去处理，其实都得，因为另外本身有一只就预计系第一季会嚟到香港噶嘛。如果我听你咁讲个时间，可能大家都未必会相处太多，系咪啊？ 冇错， 同埋第二樣嘢就係我哋要安排好，譬如接種嘅成個嗰個嘅機制啦，嗰、那個接種嘅地方點樣去安排啲疫苗，同埋人手護士嘅人手去幫市民去接種，咁所以嗰啲都係要好比較多嘅時間嘅需要。 嗱，由於而家咧藥廠嘅研發咧就係一早開始啦，咁但係近日咧出現咗英國亦都有病毒變種啦，同埋南非亦都有病毒變種嘅。其實點樣去評估呢兩個病毒嘅變種咧，對於我哋疫苗成效嘅影響咧？ 其實呢一個嘅變種，譬如講緊係 N01Y 或者再早期啲嘅 D614G， 嗰個喺嗰個嘅S 即係個激突蛋白嗰個嘅變種咧，其實只不過係一個嘅氨基酸嘅變種，咁所以整體嚟講咧係唔會影響嗰個疫苗嘅成效。咁我哋當然唔排除，如果有更多嘅變種，譬如影響嗰個嘅激突蛋白整體嗰個嘅結構，咁可能嗰個咧就會對嗰個疫苗嘅效用有影響。但係暫時嚟講咧係冇證據咧係嗰個單一嘅變種咧係會影響嗰個疫苗嘅成效。 嗯，我好快想问埋，就系近几日嘅新增个案嘅数字咧，似乎略有回落。我哋系咪可以比较乐观咧？ 我谂审慎乐观，因为我谂另一样嘢要注意就系，因为嚟紧会有圣诞节同埋新年，咁可能喺嗰方面咧，其实都会就算系市民系少咗喺 家外 就系有一啲聚会咧，但系屋企都会有啲聚会。咁所以要睇埋嚟紧。即係過咗嗰個新年之後咧，如果都係嗰個趨勢都係一個回落嘅趨勢咧，咁就相信會係一個即係好緊嘅即係回落。 好，唔該你。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五點半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本港新增7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1宗系本地感染，其中30宗源头不明。另外，大约有50宗初步阳性个案。黄大仙富山村富人楼再多一人确诊，同之前嘅确诊者并唔系住喺同一楼层或者同一座向。卫生防护中心向大厦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喺上个月13号至到今日期间，曾经喺大厦逗留2个钟头或者以上嘅人士需要检测。另外，沙田沥源村荣瑞楼有3个单位有人确诊，其中2个属于对面单位，住客有打招呼。防护中心会向大厦派发检测样本樽。上星期逃离医院的63岁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李运强失踪53个钟头之后被寻回，但拒绝透露期间的行踪。他被控一项任何人不得使他人蒙受感染的危险罪，今日在九龙城法院提堂。李运强在庭上并没有代表律师，他说从医院逃走是因为怕接受诊治和打针，没有想过事件会这么严重。控方反对被告申请保释，说他有潜逃风险，加上被告因为欠租未能够翻回原本的居所，业主亦都说不会再出租单位给他。不过裁判官说被告的最新检测结果确认是阴性，隔离令亦都已经解除，批准他以500元担保外出，期间不得离开香港，要到警署报到，案件日后到明年2月5日再讯。香港律师会话，黄逢律师行有前文员涉嫌不诚实挪用客户的款项，理事会决定行使法定权力介入黄逢律师行的业务。律师会话，根据调查结果，有理由相信黄逢律师行严重违反律师账目规则的决定，包括透支客户款项，以及容许不合资格人士成为客户账户的签署人。律师会说不能够透露涉及几多客户或者资金，又说已经聘请另一间的律师行为中介人，建议受影响的客户尽快另聘律师处理有关的个案。律师会会长彭允熙形容，律师会介入律师行的业务属于严重措施，只是在特别的情况下才可以行使有关的权力，以保障客户的利益。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接种疫苗到底有冇得拣呢？政府就话咧，佢哋会喺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提供一款疫苗啊。咁市民咧就可以透过拣几时打或者喺边度打咧，变相咧就可以选择到接种边一款嘅疫苗啦。不过都留意啦，就系每种嘅疫苗咧，佢嘅储存方法都有所不同嘅，或者佢嘅使用方法都有所不同嘅。有一啲咧可能要系比较低温咧先至能够储存到，同埋系需要进行稀释嘅，咁所以喺某啲情况之下咧，就未必可以即系种种环境咧都可以使用嗰一种嘅疫苗。譬如可能有机会就系私家医生未必咧能够有足够嘅设备啦，或者系足够嘅相关嘅措施啦，去处理咧某啲嘅疫苗啦。咁变相会唔会系成为咗某啲疫苗都冇得拣咧？电话号码18-7231，你嘅睇法系点咧？打嚟同我哋倾倾啊！有李生，你好，李生。 阿陈小姐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啊？ 冇啊，因为我听见政府嚟讲咧，特区政府话第一批嗰啲疫苗咧，俾指定嗰啲群组打嘅，譬如医护人员啦、或者系嗰啲前线嗰啲员啊、嗰啲员工，同埋嗰啲上咗年纪嘅长者。 嗯， 一般嚟讲，长者咧都系上咗年纪噶啦。以我本人嚟讲、我就70几岁。 是 一般个长者嚟讲，即系虽然唔系大部分喺呢个安老院或者咩院啊、老人院嗰啲，都系好企噶啦。佢一般嚟讲都系抵抗力弱，同埋比较体弱嘅。你而家你俾佢哋打先，咁嗰啲疫苗都冇十足把握啊。虽然你九成几啫，咁我建议政府可唔可以考虑，即系等个疫情定咗啲啦。即係有少少把握，先至俾啲長者打咧。 不過其實李先生啊， 反為將呢啲咧俾嗰啲醫護人員打先好過啦。佢仲 明白。 請講啊！ 我想請問你嗰、叫做即係有九成幾把握咧？你嗰個把握其實你係講緊啲乜嘢？係講緊個 疫苗嗰啲啊嘛？疫苗有九啊成效啊，90几%啊嘛。 即係你講緊嗰個嗰個即係成效率，而唔係講緊佢個安全性問題。 咁有啲好似今日本來有一個第三種嗰、那個叫做 第三期嘅數據嚇。 嗰啲要你未出嚟。咁政府，我覺得本人覺得咧，佢係有少少即係差池啊，或者係冇咩把握，先至壓頭宣布嗰啲數據啫。如果唔係，佢第一時間拱出嚟啦，係咪啊？ 根據頭先專家嘅講法，就係話，因為佢想整合多少少地方嘅數據咯，嚇。 咁第二咧，即、就、係、是、你喺咁快速嘅嘢，即、就、係、是、逢係欲速得不達噶嘛。想係好咧，佢算係好想少啲啲。但你短短嗰啲專家都話有短短咁短時間，邊會出到好嘢咧？慢工出細貨啊嘛，係咪啊，陳小姐？ 嗯，即係你嘅意思，你就覺得即係不如長者就唔好打住啦，先喺醫護嗰個群組嗰度咧，佢哋都係需要嘅，就接種咗先，然之後再睇睇到底醫護群組點反應，先至係俾長者嗰度做啦。 長者都係需要，但係因為而家你。咁唔即係喺手上冇 make sure 嘅嘢之後咧，打反映佢嘅時候咧，就係佢哋一般嚟講都好少出街㗎啦。而家嚟講，一月至到而家十二月，差唔多常年好少出門口個率啊，都係得有幾日咧可以上得出嚟嘅，係嘛？咁啊變咗，我真係建議長者嗰啲，雖然係譬如佢自己認為嘅。咁佢自己去私家醫生嗰度打啦。如果一般普羅大眾咧，即係我建議啫，就係希望即係政府諗，即係仔細，即係為咗老人家嗰啲著想嗰啲。 好，即係再做一個計劃咯嚇。多謝曬你啊，李先生嘅意見。 2020年全球風起雲湧。 今个平安夜，世界会唔会有一夜平安？ 新型冠状病毒， 全球示威浪潮， 各国恐怖袭击， 美国总统大选， 中美贸易战， 中印边境冲突， 黎巴嫩大爆炸。 电视节目《2020国际风云大事回顾》，重温全球全年大事。 今晚8点， 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刚才有位听众咧就讲到，不如即系个疫苗接种计划啊，唔可以长者先啦，医护先啦。咁但系咧，其实政府亦都定咧，即系嗰个优先次序咧，其中院舍嘅人士咧，应该会系属于优先接种嘅组群嘅。咁究竟喺院舍入边啊，对于接种呢个新型肺炎嘅疫苗啊，有啲乜嘢嘅关注咧？电话旁边咧，请嚟安老事务委员会嘅委员李辉啊，吓，李辉你好。 系你好啊，陈燕平。 吓嗱，你哋业界咧，即系院舍嘅业界啦，其实以往都有好多嘅经验咧，去处理譬如打季节性嘅流感疫苗啊等等咁样啦。咁今次咧就系接种新型冠状病毒嘅疫苗嘅，其实你哋嘅关注点同打呢个季节性流感嘅疫苗嘅关注点有冇啲乜嘢唔同咧？ 冇错嘅，系其实咧季节性流感咧每一年咧。恒常咁同院舍嘅长者注射咧，都已经系一个行之有效，同埋程序啊各方面咧都執行得比较畅顺嘅。因为每一年嘅十一月咧，就已经开始卫生防护中心咧，佢就会有个 briefing 啦、简介会啦，讲嚟紧呢一年嘅注射应该点样安排嘅。咁其实如果你话今次院舍去注射呢一个疫苗咧，就同嗰、那個每一年嘅感冒嘅注射咧有唔同嘅地方咧，就正如頭先嗰位姓李嘅先生咧，佢又擔心話呢、這個疫苗係咪唔係慢工出細貨啊？會唔會有危險啊？咁呢個係純粹係一個即係心理嘅因素咧，就幾大嘅。咁但係咧，我哋就覺得點解政府會安排？院舍嘅長者作一個第一輪嘅注射咧，係的確咧係考慮到院舍嘅長者一旦感染咗呢個新冠肺炎咧，佢哋嘅死亡率咧係比一啲正常嘅人啦，因為佢本身年紀嘅問題啦、長期病患啦，咁、那個死亡率係真係的確係好得人驚嘅。我相信政府係考慮到呢一個因素。而將佢個位置擺喺即係首要安排嘅第一批人士咁樣，咁但係點樣去做到令到啲人去消除對呢個疫苗嘅疑慮咧？咁當然專家又講咗啦，95%以上啊，通常咧如果個佢唔係有過敏體質，100个人當中可能得1-2个，咁反觀翻已經注射咗嘅某啲地區或者國家咧。其實最嚴重嗰個咧就係個棉攤，即係我哋從新聞裏邊睇到咧就係個棉攤，但係棉攤佢幾日之後咧佢又復原翻嘅，咁蘇花到呢一刻為止都未曾聽到話一個個案係因為注射咗新冠疫苗而過身嘅一個 case。我諗如果係有過身嘅話咧，我相信大家就更加會驚啦。咁喺咁樣嘅情形底下咧。究竟係咪個個都諗住不如揾其他人注射咗先啦？先至等人哋睇到冇事啦，我先至安排長者去注射咧。咁始終都係有優先嘅次序。你邊個群組最危險？你就肯定就會你包括國際上都係嘅。醫護人員啦、長者啦、院舍嘅老人家啦，咁都係。排喺第一位嘅，咁但系只不过你话注射嘅时候，我哋应该个流程点样安排，同埋喺边度注射，个疫苗嘅运送同埋储存系应该点样去处理咧？咁嗱，千几间院舍可以讲大小唔同，位置唔同，或者佢哋嘅雪柜。是咪一啲标准嘅雪柜，定系家用嘅雪柜？嗱，到呢刻我哋都唔知道咧，系要用一啲乜嘢嘅雪柜去储存呢啲嘅疫苗嘅、哦。咁往时嘅季节性流感嘅疫苗咧，院舍都有雪柜去储存呢嗰啲疫苗嘅。咁但系而家呢个疫苗咧，有啲又话要负70度，又话运送嘅时候又要点样？咁呢个我哋就系希望政府俾多啲清晰啲。嘅 briefing 俾我哋， 令到我哋點樣去作出一個配合，令到個流程喺注射嘅時候大家少咗啲擔心。仲有一樣嘢咧，因為今次呢、這、一個，因為我哋每年嘅季節性流感咧，都要有個 concern。因為長者唔識去表達自己， 係要家屬嘅同意書嚇， 係啦，家屬嘅同意書。咁家屬咧，有咁多疑慮嘅情況，但係咧，我相信喺推行嘅時候，我哋要做一啲解釋嘅工作啦，令到佢係好即係好願意去配合俾佢屋企人去注射咧。我相信係比季節性流感咧係有咗一啲。有一定的阻力或者难度。 明白，即系呢度嘅解说可能要多啲啦。但系我想问咧，譬如以往打季节性流感针嘅时候咧，通常就会有一啲医护人员咧去院舍嗰度集体进行接种噶啦。咁其实今次呢个嘅新冠肺炎嘅疫苗，你哋系咪都期望政府会用翻同样嘅方法去处理咧？ 因为嗰个季节性流感都行之有效嘅，当咁样嘅处理咧系最好嘅。因为那些老人家就不用去集中，因为他本身的活动能力啦，或者是在移动啊搬动的过程里面有一定的困难，最好当然是在院舍里面注射的。 嗯， 因为季节性流感都是这样打，同样是疫苗，只不过这个是一个新的疫苗啫。咁但是呢今次那个情况呢，就是要关注到他打完之后15分钟是要有一个观察期。 对。 同埋呢，万一他真的有很严重的过敏或者呼吸困难呢，你要有肾上腺素。这个我相信院舍未必一定是即是有这个药物的储存咯。即是这个是抢救用的肾上腺素，不是院舍具备有。 同埋都应该要有专业的医护才可以使用啦。吓、啊，即系普通嘅人士就唔得啦吓，系吓，咁所以呢个你哋都系关注嘅，即系譬如今次始终系一啲新嘅疫苗，咁接种之后，究竟嗰、那个安排嘅流程系咪可以安排足够嘅医护人员喺啲长者打完之后咧都有一个充裕嘅时间进行观察，就唔系咁快走咗去，呢、這个都系你哋关注啦吓。 系，同埋药物嘅储存啦。 明白。另外呢，我想请问一点啊，就是因为始终呢接种疫苗呢就是好个人的一件事来的。咁亦都有啲人士呢，可能佢嘅屋企人即係考虑过之后呢，佢觉得哎我都系唔接种啦咁样。喺咁嘅情况之下呢，会唔会有啲院舍係对于啲唔接种疫苗嘅即係新冠肺炎疫苗嘅长者呢，可能会有啲另外嘅处理呢？ 我攞翻季節性流感咧，其實初期推行初期咧係有啲拒絕嘅，有啲人係屋企人唔同意嘅，反正年紀都咁大啦，打唔打都死啦，都唔好俾佢挨一針啦咁樣。咁但係咧，經過咁多年咧，唔打嗰啲咧，佢真係患流感嘅機會率係多好多，甚至一旦患咗流感之後咧，佢肺炎嘅機率咧，亦都係高好多嘅。咁整整下咧，即係喺大家都覺得打咗之後咧，我今年成年都冇出入醫院，我又冇感冒啊。咁係經過時間嘅浸淫咧，大家都係覺得打係好嘅，越嚟越打，即係基本上係99%，即係90%以上都打。咁但係呢一個新嘅疫苗咧，就即係嗰個。我想家人嗰部分真係都要做一番嘅工作。 明白，但係我見有啲意見就擔心咧，會唔會係有啲嘅人士就選擇個長者唔打疫苗啦，咁可能會被個院舍要求咧為你搬走啦，即係你唔接種疫苗搬走啦咁樣，即係有人有啲憂慮。 我相信呢個憂慮係會有嘅，因為個個都打咗，咁起碼佢身體產生抗體冇咁容易去惹到啦。咁如果你冇打嗰、那個，你屋企人又接佢出去去飲茶啊，因為有院舍係真係有個老人家出去覆診，覆診之後咧，佢就喺某一啲嘅快餐店食完嘢翻嚟咧，佢之前嘅嗰幾日咧係陰性嘅，點知覆診完翻嚟又食完嘢翻嚟咧，佢又變咗陽性。咁你一個人你係影響曬成間院舍嘅喎、咁如果你唔打嗰個咧，受到排擠，或者係嗰間院舍覺得，哇，你唔打嘅話，你惹咗翻嚟，咁我哋 嗰啲打咗嗰啲個抗體係咪真係要打兩劑先至可以有一個95%以上嘅保護率咧？咁即係變成就產生咗人與人之間嘅矛盾咯喎。 明 白，我打你唔打，我有保护你冇保护，冇保护。 呢啲都可能系稍后要讨论嘅问题啊！多谢晒你，李辉，倾到呢一度啊，系安老事务委员会嘅委员。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hi， 就嚟到圣诞啦！今日咧，萧叔想同大家分享咧。一首我最喜欢的圣诞歌的歌词，这首歌就叫做 Let It Snow， 其实它就不是很久的，大家如果不记得就是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那首歌。它的歌词就说 Oh, the weather outside is frightful, but the fire is so delightful。 它就是说出面真的很冷啊，冰天雪地又大风大雪这样，但是在我们这间屋企里面呢，就是 The fire is so delightful， 就是我们那个柴火一路在烧呢，就非常之温暖。 And since we've got no place to go,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那我们都不用去哪里啦， OK， 那不如我们就由出面是这样一路落雪啦，这样OK， 咁啊，萧叔就唔识唱歌，所以就唔唱俾大家，自己大家去揾翻呢首歌嚟听。And then 其中之后有一段咧就 When we finally kiss goodnight， 当我哋 say goodbye，OK，、okay? 互相亲吻之后咧 ，How I'll hate going out in the storm， 咁我就好唔中意系离开，因为出面系风大雪大。But if you hold me tight， 如果你拥抱着我 ，All the way home I'll be warm。咁我行翻屋企嗰条路咧，我都会无论出面系有几大雪都好咧，我都会心头上咧感到一丝暖意嘅。咁我觉得呢首歌系几开心嘅一首歌，同埋系有少少 jazzy 嘅，咁亦都系小叔比较喜欢嘅一首圣诞歌。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嗱，医护咧亦都系一个优先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嘅群组嚟嘅。电话旁边咧，请嚟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嘅会长马仲仪啊，马仲仪你好。 有主持 人较早之前啦，你哋就觉得即系疫苗咧嘅相关资料公布咗出嚟咧，都唔系太多啊。譬如嗰个实际内容啊、时间表啊、接种安排啊等等，都唔系好具体啦。同埋亦都有一啲咧就未有第三期嘅临床测试数据嘅。咁如果根据翻寻日政府嘅交代咧，就佢有一个嘅顾问专家委员会嘅成员咧，会睇晒啲第三期嘅数据啦吓。咁然之后先至睇下系咪可以安全地接种啦。有咗呢一啲嘅措施之后，你哋会唔会系多啲信心去接受呢个接种咧？ 我谂即系作为医生啦，我哋固然即系观，我觉得专家顾问委员会咧主力都系可以为即系尤其是唔系医护人员嘅市民大众去消化咗啲信息，俾一啲简单少少信息市民啦。咁但系作为医生咧，或者我个同业咧，都系比较喜欢即系自己咧去研究翻啲数据。其实我觉得琴日个记者招待会对我哋即系医生嚟讲咧，就冇咩新嘅消息啫。咁我哋如果你话最系想知道嘅就系即系科兴嗰个疫苗佢个第三期报告啦。咁本来就话月中啦，本来话琴日，咁到而家都未有。咁所以在我哋嚟讲，即系其中一个政府买嘅疫苗有好重要嘅科学数据，其实我哋都系未睇到嘅。 即系对于你哋嚟讲，似乎寻日个记者会唔系俾多咗好多资料你哋。 暂时对医生嚟讲，我哋就觉得我哋想嘅知道嘅资料就喺我个记者会度，唔系有特别多嘅新嘅信息啦。 咁但系除咗科兴嗰个等数据之外咧，其实亦都有其他嘅疫苗供应啦。咁政府就话会视乎即系嗰个嘅供应嘅时间啊，或者系地点咧，令到市民变相有得拣。咁你哋作为前线医护，你哋个期望又系点样咧？嗱，因为而家讲即系根据张家所讲啦，科兴嗰只疫苗可能去到2月中甚至系3月咧，先至会有机会嚟到香港嘅。而另外一只咧就系复星嗰只咧，就应该会系第一季嘅。咁个时间上都可能唔系相差好远，你哋个期望系点样啊？ 其实我第一个问题是想问，因为之前呢大家都有一个问题，就究竟呢，即是我个 BioTech 我个呢是究竟是在欧洲制造啊，定是经由即是复星在中国的厂房制造啦，这一个其实都想再问返清楚，因为都会绝对影响我们对那个疫苗那个质素的即是信心啦。咁樣就嗱，如果你話呢一隻 BioNTech 啦，或者之後嘅 AstraZeneca 嗰只咧，就喺外國嘅期刊就已經係有都比較成熟第三期嘅研究報告，咁我哋可以參考啦。咁包括佢哋嗰個效率啊，咁而差唔多 BioNTech 嗰只就喺英國同埋美國都有幾多人已經開始接種咗，我哋可以睇埋佢哋嘅敏感反應添。 嗯，嚇，即係始終都要。睇過啲數據啦，你哋就、可能對科興嘅暫時覺得個資料就唔係掌握得太多。 嗯，我本人就係咁諗啦。 好，唔該曬你馬仲義，暫時傾到呢一度啊，有機會咧再同馬仲義傾過。咁啊，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嘅慢线有意外，咁即系油站对开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大嘅交通非常挤塞嘅，车龙一路排到去公主道接近培正道桥底。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一段仍然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沙田路近愉田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可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乔英控股、新特能源和瑞远智控五大跌幅股份：瑞丰新能源、伟进生物科技、展程控股、百越集团同埋京东健康。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68，瑞士法郎0.888，加元1.284，人民币6.53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22，澳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港金报17380元，比上日收市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873.44美元，卖出1874.2美元。港汇指数101.1，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窝打老道去狮隧，跟住龙翔道公园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啦，好长噶，排到去公主道近红磡警署。另外，龙翔道西行啦，跟住黄大仙中心嗰度咧系挤塞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反方向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去九龙，龙尾就排到去沙沥公路近香港恒生大学，同埋沙田路近沙田第一城。另外咧，喺屯门公路有一宗交通意外噶，去元朗方向近住扫管笏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小榄。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中环广场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在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九龙货仓，而将军澳入口都有少少车龙噶，龙尾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红棉路上山系多车噶，车龙沿住下角道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喺九龙方面咧，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噶，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近住沥源村来回方向都系繁忙噶，去上水方向嘅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青沙公路近海福花园，反方向出去九龙啦，龙尾就接近沙田马场。

就会有的一个数据，就是香港半日大约有50宗的初步确诊个案，个情况令人担忧， 没什么改善了，暂时都 是啊，但是呢随着即是有不同的大厦啦，可能有多于即是几宗以上的个案爆发啦，所以呢亦都政府就住某一些的大厦呢是发出一个强制检测的公告的，就要求呢那栋大厦的居民啦，又或者是曾经在某段时间呢逗留在那栋大厦超过两个小时的人士呢必须要接受强制检测。但是以前呢其实即是发出了一个强制检测公告之后，即系佢哋有冇去做到检测咧？可能咧就未必知嘅，因为未必真系走会查啊嘛，睇下你有冇啊嘛。咁但系今日咧，政府就做咗第一次嘅一个叫做即系检查嘅行动。嗱，佢个检查行动咧，就系喺沙田嘅月明村明恩楼嘅居民咧，系由今朝早六点起咧，必须要出示根据政府早前发出嘅强制检测公告，系佢个检测公告就系话要。他们要在2020年12月17号到21号期间要参与政府安排的病毒的检测的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通知或者是相关证明，即是说其实他们要样一样给你看，你做了检测了，还有你是收到那个证明了，然后才可以出入。特别的地方就是我睇翻啦，就是政府新闻处在5:55清晨的5:55发出呢份嘅公告，而相关的措施咧就由清晨六点起咧执行，而且咧政府亦都系有即系几个部门嘅人员啦，包括咗系沙田嘅民政事务处啦，联同警方啦、医疗辅助队等多个部门咧去采取一个突然嘅执法行动。嗱，政府新闻处嗰个公告咧个标题系咁写嘅，就系、是、政府执行强制检测公告，以求达至需检必检、小区清零。周崇永，小区清零呢四个字咧喺内地就常见啦，香港 我真系未听过，今日第一次听 吓。 小区清零，即系好似我啲中文唔知系咪都比较差啲啊，真系唔好明个意思啦。即系当然即系。但是个新闻稿究竟写俾边个睇嘅咧？系咪写俾香港人睇，定系写俾可能咁啱北京开紧会啊嘛？而家呢几日，咁就系咪要去即系有啲交代咧？尤其清零呢、這个即系亦都传咗好耐，系咪即系特区政府嘅一个任务？佢要去硬指令要去执行咧？咁呢个系即系令到人哋会更加多咗一个咁嘅疑惑咯。 咁嗱，同埋即系叫小区清零，其实究竟呢、這个嘅小区清零同内地嗰一只小区清零咧，都会有啲嘅差距啦。因为即系你而家出示咗一个检测结果系阴性嘅，咁就系某段时间咧去做嗰个嘅检测嘅。咁但系如果你出入嗰个社区咧，终究亦都专家会话啦，即系可能都会有其他感染嘅风险啊。咁所以你呢个叫做小区清零，其实具体嘅意义何在咧？同埋另一样嘢就系、是，政府佢就话啦，即系点解唔及早去通知居民咧？就系惊咧有人可能会知道之后咧，就即系尽快离开嗰个地方。 所以今朝即系好似有啲突击检查咁样嘅意味嘅。 系啦，吓咁，但系呢、這个做法咧，亦都。究竟个效用啊会有几大咧？同埋都值得留意，就系、是、如果我哋而家咧系接受一个深喉唾液测试咧，阴性嘅话咧就未必会收到个短信通知嘅。如果你做鼻咽拭子咧，即系同埋咽喉拭子咧，你就会收到个阴性通知嘅。咁我出示唔到个通知嘅时候，咁究竟 即系可能做咗系阴性嘅，但系收唔到，咁点咧？咁 系啦，咁究竟即系成个措施有啲咩效用咧？周崇永，其实成个措施有咩效用？ 我记得之前喺度都即系讨论过禁足令啦，即系如果系可能比较类似大陆嘅做法，就系完全即系禁止出入啦。咁呢个系比较一刀切嘅做法。咁而家就似乎系中间落墨，即系又唔系完全唔俾你出入，咁但系就加咗啲关卡，或者系即系令到嗰个强制检测咧，系即系更加去即系要落实到到位咁样啦。咁我觉得即系呢个方向未必唔可以倾嘅，即系你因为禁足令始终涉及好多，完全唔出得街，咁又唔可以买嘢食饭，点算咧？或者系即系好多嘅生活上面不便，咁似乎呢个中间落墨，我觉得唔系话完全冇意义嘅。 只不过在執行上面是不是有很多的一些配套啦，包括刚才讲的检测结果的那个通知等等呢，就未赶得上，就配合不到这个这样的政策。咁於是就會即今日似乎都出咗錯漏百出咁樣 啦。因為初嗰個公告嘅說法呢，就係話即如果任何人即係佢喺今日執法行動之中咧，如果發現到佢出示唔到啊嗰個通知嘅短信啦，或者係證明啦，咁執法人員咧就會首先咧係發出一個口頭嘅警告，並容許咧如果佢未做檢測咧，就喺明恩樓附近嘅流動檢測站咧進行檢測。喺未有檢測結果之前咧，市民必須留在家中，以減低社區傳播嘅風險。嗱，本來佢嘅寫法咧就係咁嘅，咁但係後屘咧似乎個做法亦都有一啲嘅改變啦，特別就係譬如頭先所講嘅，可能有啲係做深喉唾液測試嘅，咁但係佢係收唔到一個陰性嘅結果通知嘅。咁根據政府喺一點零鐘發出嘅新聞稿啦，就話即係亦都係沙田民政處就即場咧派員咧係核對居民嘅身份，同埋咧佢哋究竟有冇做過深喉唾液檢測嘅記錄咁樣嚇，核實咗咧，然之後先至可以離開啦。咁呢個做法到底？即系之前嗰个沟通或者系协调 系 点样 咧？主要系呢个问题咯，我觉得 系啦， 即系话个深喉佢嗰个测试嘅结果 系、啊， 其实系未讲得切嘅，或者系冇可以去到每一个市民手上嘅，咁你就赶快要去即系所谓突击检查，咁人哋当然系冇可能去提供到啦，咁即系好明显系唔同嘅一啲即系工作人员之间嗰个嘅协调系不足咯。 嗯，另外一个我谂都值得关注嘅就系、是，即系被要求要做强制检测咧，就唔单止系月明村明恩楼嘅居民嘅，仲有其他嘅居民咧吓，其他楼宇嘅居民咧，亦都系被要求咧进行强制检测嘅。咁政府系唔系又会去其他嘅呢啲唔同嘅大厦？譬如举个例，即系可能系呢、這个龙蟠苑嘅相关嘅地方，亦都系要求做一啲咁样嘅突击嘅检查咧。咁呢个措施会唔会推展去其他各区咧？咁如果你话唔系去推展系其他各区嘅时候，咁你呢个小区清零嘅目标又如何能够达到咧？似乎都有啲疑问喺度。 所以我见到今日好多报道就话做场大龙凤咁，系咪即系起一个阻吓作用，令到其他嗰啲即系强制检测嗰啲都即系见到今日嘅咁嘅情况都？要乖乖地去检测咧，即系似乎有咁嘅意味啦。 嗯，即系为咗阻吓。 系咯。 吓，嗱，电话号码1872311，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有啲乜嘢嘅意见同睇法，或者有啲咩观察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噶。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沙田嘅区议员邱文俊啊，邱文俊你好。 你好。 两位主持好， 系嗱，不如你讲一讲啊，今朝早你观察到咧，月明村明恩楼嘅居民嘅出入嘅状况系点样啊？ 可以睇到就系混乱啦。同埋民政事務局咧，一開始啊，即係首半日嘅安排咧，混亂不堪，係一個相當愚蠢嘅做法。 點解咧？ 嗱，頭先講嘅有超過2000個樣本樽咧，我哋月明村強制檢測咧係交翻咗俾衞生防護中心，而佢呢個檢測瓶咧，深喉唾液咧，2000幾個樽交翻去係冇短信翻嚟嘅，因為係衞生防護中心落嚟派嘅樽咧，佢係冇短信俾你嘅。反而你去港铁站去邮局攞就有嘅喎，嗰啲，系佢落嚟派冇，咁变咗我哋冇咧。但系佢嗰个刊宪嗰个稿写到明嘅，你只要交翻樽就符合佢强制检验噶啦。 系， 好啦，问题就嚟啦。咁佢今朝晨早就封楼，跟住啲人落街，喂，我哋交咗樽冇短信嘅，要佢哋翻上楼，强制唔俾佢出街。咁呢个系犯法啦，呢个民政处系嘛，冇法律基础啦。佢應該一早係要有一個名單，喂，你衛生署既然有個名單俾你，你咪揸住呢份名單，有做過深喉唾液，有做過化驗口水嘅，你咪唔好搞佢咯，佢哋做咗係陰性噶啦嘛。咁你咪捉嗰啲冇交過樽嘅、冇做過檢疫嘅人嘅啲單位，你上揾去揾警察上去捉佢咯。咁你先至可以做到政府而家講嘅所謂小區清零啊嘛，你要清零，你要捉嗰啲。未做检验嘅人 系， 你要先有阻吓力噶嘛？你唔好搞嗰啲无辜做咗 合作的居民。 嗱，我想问咧，系咪真系有一啲嘅人士佢做咗检测，不过佢收唔到任何嘅即系短信啦，或者任何证明啦，而被要求咧要留翻喺屋企或者唔俾出入啊？ 最少今朝有十一个电话， 嗯， 长者嚟嘅，朝头早出去嘅，俾佢赶咗上楼。 嗯，即系要佢翻屋企吓。 系啦，赶上楼揾我有十一个。 系。 系啦，咁就呢个好无辜嘅。后屘佢咧，唔知七点后咧，佢就改咗做法，就登记身份证。嗯，就俾佢走，登记身份证就俾佢走。 但系登记身份证又点知佢究竟有冇交到樽，或者有冇做检测咧？ 到差唔多十点钟，因为我都交过樽，我都冇短信。 嗯， 我话喂，我都属于强制，我喺个一座，我喺呢个走出入，日日都超过几个钟。 嗯， 咁你点样查我？我就俾个身份证佢。 嗯， 抄低，跟住佢话 check 完，你个樽阴性，佢查到啦，后尾。就中午后嘅事啦，嗰阵时讲紧， 嗯， 然后先至咁样做。但系咧，佢两个做法噶，喺我哋面前公开咧，喺一个街站，喺嗰个截流站嗰度咧，佢就讲你登记咗，佢查到你冇事，佢就唔理你噶啦。 嗯， 捉一啲咧就头先讲冇交检测嘅人， 嗯， 但系佢上楼有队人，有几十人就上咗楼，逐家逐户拍门，逐家逐户拍门。各位，佢唔系拣一啲冇交樽嘅人拍门，佢系逐家逐户问佢，嗯：你交个樽未？咁居民就话：喂，我交个樽咯，但我冇短信，咁点啊？叫佢哋落去个检测站再排队再验。咁， 嗯， 变咗喺朝头早三点前咧，喺晏昼三点前咧，嗰度系几百人排队嘅。 嗯， 肚腩挨住嗰个人哋嘅背脊咁排，密集式，亦都系冇一个人潮管制，亦都系成堆人好似开 party 咁，民政处嗰班就累埋一齐，完全冇防疫意识。张竹君，我相信袁国勇佢睇到咧，一定会孖叉佢哋。 嗯，系啊，即系会系有一啲嘅责骂啦吓。咁我哋用字斯文啲。不过邱文俊，即系我喺你嘅对话之中咧，我听到你哋都非常之有一个好强烈嘅情绪喺度啦。即系你觉得个政府嘅安排咧系唔妥善啦。不过我都真系想问翻一样嘢，就系你话咧，即系相关嘅人员啦，民政处嘅人员啦，上门咧就逐个拍门啦，问佢哋究竟有冇交到樽啦咁样，咁同埋系唔系即系话上去拍完门，佢哋就会登记咗佢哋嘅身份，咁跟住佢离开嗰栋大厦就已经系毫无阻滞噶啦，系咪咁样啊？ 佢就算唔拍门咧，喺下面你出示身份证咧都冇阻滞嘅， 系 都系俾佢走嘅。上门咧，佢哋都系问你屋企有几多人，叫咩名啊？佢系集低， 系 吓咁呢啲好紧要噶啦。佢其实做唔到嗰个头先讲嘅切断病毒株嘅传播链噶。你系捉唔到嗰啲系有心想逃避你唔做测验嘅人噶嘛？你用呢个方法，你只系闹到一啲防君子防唔到小人嘅，你就咪闹到一啲好守规矩嘅居民同你登记咯。 嗯，系吓嗱，咁但系后屘似乎佢个做法咧系有改变嘅，因为我见到佢哋就话即系即场核对佢哋嘅身份，同埋佢哋做咗心头脆弱测试嗰个嘅记录啦吓。咁呢个系咪应该都可以解决到你头先讲嗰个排队嘅人流问题啊？ 可以解决到嘅问题，但解决唔到小区清零， 嗯， 解决唔到切断传播链嘅。佢而家只系做一样嘢，让佢民政事务处知道喺佢面前登记嘅人系阴性啫嘛。 系， 佢系揾唔到嗰啲冇做测试嘅人出嚟嘅。而家佢闹到几个嘅撞埋嚟，但系实际想避佢嘅人咧，我唔落街咪得咯，你嚟敲门我唔开门咪得咯。 嗯， 唯一我同意佢要做突击执法嘅，啊，我同意嘅，要做一个严谨嘅防疫，我同意嘅。但系就话佢个方法用错咗， 嗯， 佢 set 台嘢喺度系真系做 show 嘅，佢冇效果嘅， 嗯， 佢应该系要捉嗰啲冇检测嘅人，你要让佢知道要承担个法律风险，要罚佢啊嘛，要强制捉佢出嚟啊嘛， 嗯， 你卫生署既然有份资料喺手，做过检测嘅有晒资料， 系 冇做嘅，你同房协嗰个住户名单一对， 系冇错， 你咪揾嗰啲冇做检测嗰啲住户，针对性你去做执法咯。 嗯， 所以个问题系佢而家似乎就冇嗰个住户名单喺手嘅。 有房协嘅总裁 Jim Chan 咧今日落咗嚟，总监亦都喺度，屋村高级经理、总经理、物业管理全部喺度，主任喺晒度。名单我见佢揸住一沓，起码成尺几厚嘅名单喺。 咁佢一对，其实一对咪已经知道啦。点解佢唔做呢样嘢？ 而家就系做紧家访去问人哋，佢唔系同卫生署嗰份名单去做一个核对。 系咯， 系好愚蠢噶。用错晒方法。 喂，不过邱文俊啊，其实你头先讲嗰个方法咧，亦都会有机会，会唔会系同私隐条例嘅规限有关啊？因为你个人嘅资料其实即系可以用喺特定用途嘅啫嘛。 但系佢而家走去敲人哋门，佢又唔系违反私隐咩？ 唔系，但系你如果敲人门，咁你就真系自愿地去展示你嘅身份证明文件啦，系咪？ 名单去敲人哋门嘅，房协已经俾咗佢嘅， 系， 已经俾咗佢嘅， 吓， 系嘛啲？喺个防疫上面，点解呢啲佢唔可以配合啊？佢可以合作啊？你话呢啲涉及私隐系，但佢已经用紧啦。如果佢要犯，佢已经犯紧噶啦。 嗯，系明白。我想问咧，咁究竟今日啊，有冇人系因为唔能够出示到嗰、那个检测嘅电话短信嘅通知或者相关证明咧，而被有一个即系定额罚款嘅通知书系发出咗俾佢？有冇？ 暂时冇听过有。 暂时冇听到系。咁即係其实係咪真係有一啲嘅居民佢係喺呢段期间呢佢係冇去做检测嘅，即係虽然有一个强制检测公告佢都冇做过检测，咁然之后就等佢喺楼下嗰度即係再个流动采样亭嗰度再做返检测呢就已经处理咗，即係冇人係被罚嘅。 暂时我听到係啦，冇人被罚。 嗯， 因为俾佢面前面对嗰啲都合作㗎啦。我都话如果我要真系要避佢嘅，我冇做嘅，我点需要落楼俾你捉啫？ 嗯，明白。咁相关嘅行动就做晒噶啦，系咪啊？ 未做晒，而家我头先问佢半个钟前，我问佢究竟要做几耐，答唔到我。究竟今晚做到几点，亦都答唔到。佢用呢一个方法咧，佢系揾唔到边，佢喺大海度，佢系漂唔到岸嘅。 佢唔系净系针对明恩楼嘅居民嘅，做咩做咗一日都未做到？ 是啊，但是敲门不是个个在家嘛，第一。 明白。 第二就是他要找一些冇做的出来，怎样可以找到这些人呢？是一个关，你用错方法嘛。 嗯，明白。好啊，多谢晒你邱文俊啊，也都是沙田区议员啦，也都听到，即是似乎当区的居民都几怒气。 是啦，是啦。 系啦吓，咁啊，究竟喺成个安排上面，如果政府真系要做呢啲嘅突击嘅检查嘅时候，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做得更加好咧？咁同埋即系究竟啊，即系仲会唔会喺其他嘅地方都进行啊呢一类咁样嘅突击检查咧？如果要达到小区清零，呢、這个又系咪一个有效嘅方法咧？嗱，电话号码187231，或者咧，如果大家有啲咩睇法，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 病例，并且有三日新增超过50宗死亡个案，增幅明显加快。另外，厚生劳动省初步计划俾65岁以上有长期病患或者肥胖问题等人士优先接种疫苗。辉瑞药厂上星期向当局提交疫苗批准申请，预料最快明年2月有审批结果。若果获批，最快2月下旬开始，依次为医护人员、急救员同长者等特定群组优先接种，普通民众要等到4月下旬先至获安排接种。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气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天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1度，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吹和缓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下周初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同元旦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而家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喺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有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嘅交通咧挤塞噶，车龙排到上观塘绕道龙尾近观塘码头。就喺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有意外，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至于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扫管忽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车多，后少少近住深井段咧交通就比较繁忙，龙尾 去到青衣西北交汇处。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一段车多，但是七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就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罗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的龙尾在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一段仍然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沙田路近沙田第一城同埋沙砾公路近汽水厂。咁而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世界花园有交通意外，咁现时一带开始挤塞，车龙排到近狮隧嘅收费广场。路面方面，喺港岛红棉路上山方向嘅交通繁忙嘅，车龙排翻落去下角道。咁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挤塞，龙尾喺圣若瑟英文中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接近大围新村。咁而葵涌道出九龙方向咧，近住玛加烈医院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丽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涌道回旋处一段咧，交通繁忙，龙尾接近丽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濠涌一段咧，交通繁忙，龙尾就去到清水湾道近亚公湾路。提提大家啦，港铁咧喺平安夜同埋圣诞节期间系会维持正常嘅服务时间，唔会提供通宵服务噶。咁但系会视乎乘客嘅需求，有需要嘅时候加强服务。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7月29号，揾食艰难。 全日禁堂食生效首日，市民街上开餐，中午一度落起大雨， 哎，好辛苦，即系又冇风扇，又冇冷气，又冇得坐咁样，依家咁样焗住坐，好热。 食晏仲落紧啊，流落街头啊，而食餐饭都好似好复杂咁样搞到， 梗系冇咁舒服啦，但系都要食噶，睇下谂下计喺边度食咯，随机应变咯，冇办法啊。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20声音档案选举，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三分场27分钟，刘伟恒沿住左路进攻，交俾何亨。 何亨一个横传啊，俾翻阿勤，阿勤一脚劲射破网， 5-0啦！ 咦，呢个时候教练啊，突然将何亨换出， 踢得咁好都要换，呢、这个决定一啲都唔 mile 啊！ 何亨啊，一直踢得好硬净噶噃， 不如上去手下留情，倾倾佢啦。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啊， 陈汉威、 林普斯 综合报道。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周崇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10了。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的。周崇明刚才我们跟大家讲过，就是月明村明恩楼的状况，就是做一个，就是政府今日当局就去了做一个突击的检测，要求居民要出示他们的病毒检测证明才让他们出入，因为那里就政府曾经发出过一个病毒的强制检测的一个咁嘅公告嘅，咁啊，当然大家如果有兴趣继续讲呢个议题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咁但系咧，我哋又不如关注一下啦，就系每年嘅年底啊，都会发表嘅就系香港贫穷情况报告啦。嗱，咁啊，今年咧个最新数字系点样咧？就系贫穷人口系达到1,409,000嘅，咁如果对比起旧年嚟讲咧，系增加咗80,000几，而个贫穷率咧，亦都系达到咧21.4%。如果睇翻个数据啦，呢、這个就系比起2009年嘅时候啊，即系开始有个纪录嘅时候啊，其实都系一个高位嚟嘅，因为2009年系1,340,000个啫，吓、接近1,350,000啦，吓、个数字系高咗，周崇明。 今朝好似罗志刚都上个电台讲咁样，就涉及到，即系因为旧年或者呢年半都系有好多嘅一啲危机或者啲好多事件啦，咁就当然对嗰个短期个经济嘅即系表现一定系有冲击嘅。咁我估罗志刚今朝讲嗰个就系政府亦都做咗好多一啲纾困或者系一啲即系所谓救急嘅一啲措施啦。咁我觉得呢个当然系。即系唔会，即系我谂冇人话特区政府冇做嘢嘅话，罗志刚冇做嘢嘅。但系即系似乎大家个焦点亦都应该摆翻一个更加长远，过去呢十几年究竟嗰、那个即使冇呢啲危机啊，嗰、那个贫穷嘅状况有冇改善到咧？抑或其实一路都系即系你睇翻五年或者即系六年嗰个平均数其实都系一路恶化紧吓。呢、這个先系更加令人担心嘅嗰个趋势嘛。 必须要讲咧，就系而家佢嗰个嘅数字，头先嗰个计算方法咧，就系、是、用贫穷线去计算嘅。咁但系咧，政府亦都强调啦，贫穷线嘅其中一个重要功能咧，就系、是、审视政策嘅扶贫成效。咁所以佢哋亦都要计埋咧，有啲政策介入之后咧，个数字嘅变化系点。嗱，刚才咧我所讲嗰个1,490,000嘅数字咧，就系、是、一个未有政策介入之前啦。咁但系咧，如果有一个即系恒常嘅现金政策介入之后咧，个数字咧就变咗系1,098,800嘅，即系大概差唔多去到1,100,000咁上下啦，接近咁又已经比起咧1,490,000呢个数字咧，其实跌咗好多， 系少咗四分之一度。 系啦，嗱，咁但系咧，亦都要睇另外嘅一个数据啦。嗱，呢啲嘅恒常嘅现金嘅项目咧，譬如包括系即系综援啊、吓奖薪津啊，同埋呢个奖金生活津贴啊、在职家庭津贴啊、教护津贴啊等等。咁但系仲有一啲咧，系属于一啲一次性嘅，就系唔系恒常嘅一啲嘅政策嘅介入嘅。咁譬如就系话薪俸税啦，同埋差饷嘅宽减啦，一啲关爱共享计划啦，又或者系额外嘅社会保障嘅津贴啊等等啦。咁如果咧计及呢啲非恒常嘅现金项目介入之后咧，那个贫穷嘅人口咧就会跌到去咧642,000嘅。咁而今朝早咧，头先阿周崇明所提到啊，罗志光局长嘅说法咧，佢就话咧呢个先至系最精确嘅数字，即系64,000呢个先至系最精确嘅数字嚟嘅吓。咁如果咧我哋净系睇即系1,490,000呢一个数字咧，其实并不准确嘅，同埋即系系一个谬误嚟啦吓。咁同埋个目的就即系呢个只系一个闹政府。嘅一個咁樣嘅論，即係論述嘅方式啦。阿周崇明，其實我哋係咪應該咁睇？ 正如你頭先講，就係喺1,090,000點樣落到去640,000咧？其實係講緊好多係一啲一次性嘅舒緩措施嘛，係講緊過去呢年幾嚇，因為好多突發嘅一啲危機性嘅情況，政府係即係基於特殊嘅情況先至會發放嘛嚇。咁即係當然，即係大家期望政府一定會做呢樣嘢啦。咁、但係我頭先讲緊就係即使冇呢啲危机嘅情况之下呢， 咁當然政府亦都唔會做咁多一次性嘅舒緩措施啦。咁、那個問題係一路嚴重緊啊嘛，呢、這個先至係嗰個即係真正嘅更加根本或者係結構性嗰個問題嘛。 嗯、 而喺、尤其過去呢五六年咧，你見到個情況其實一路都係嚴重嘅，即使冇危機嘅事件咧。个问题都系一路急剧严重紧，呢个先系问题咯，我觉得。 嗯，吓嗱，如果睇翻头先周崇永就讲过去嗰几年嘅数字啦，譬如咧，我以有一啲恒常嘅现金政策介入之后啦，今年嘅数据就系头先都提过啦，系109.8万，即系大概接近110万咁上下啦。咁其实咧呢一个数据咧，如果我哋对比起咧2009年啊有呢个数据嘅时候咧，嗰阵时嘅数字咧就 系 104万。系啦，咁其实比较低位咧系边年咧？就系2014年嘅，咁嗰年嘅数据咧就系96万几嘅。咁不过咧，其实由2017年开始咧个数据咧又去翻100万啦。咁但系亦都特别可以即系值得留意，就系头先讲嗰啲一次性嘅即系非恒常嘅一啲嘅介入嘅政策之后咧，今年嘅数字就话令到个贫穷人口咧系跌到去64万啊，但系。如果我睇翻咧，呢、這个同2009年咧，又系计翻呢啲一次性嘅纾困措施啊等等咧，嗰、那个数据都系贫穷人口都系64万几咧，其实就差唔多， 差唔多， 即系个变化就唔系太大嘅。嗱，咁究竟我哋应该用边一个数据先至最精准呢？因为呢啲嘅数据咧系可以话到俾我哋听，到底政府所做嘅措施系有冇成效，或者边啲措施先至系真系有针对。对性地处理个问题，电话号码18721，大家过去嗰一年都经历咗好多嘅即系唔同嘅状况啊，咁亦都受到呢个社会嘅影响啦，咁可能好多人士咧，佢嘅职业都非常之不稳固，同埋佢嘅收入咧都有一个锐减嘅情况啊。你嘅情况又系点咧？不如打电话嚟18721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扶贫委员会嘅成员，亦都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施丽珊嘅，施丽。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首先想请教一样嘢先，就系罗志光局长佢话咧，其实应该系要睇咧64万呢个数字，即系计埋啲一次性嘅即系纾困措施嘅数字咧，先至系最精确嘅嗰个嘅贫穷人口嘅数字，系咪咁嚟嘅？ 我谂睇下你睇边部分啦。如果你睇话啊，如果系香港嘅。即系嗰、那个即系跌落去贫穷线，大概即系原有系几多？咁你可能睇第一条啦，咁但系你可能想睇下政府有冇做嘢，咁你咪睇第二条、第三条咯，系啦。咁所以我觉得系要睇。咁如果系睇第一条，即系意思即系其实如果政府乜都唔做，其实有几多穷人喺个现有嘅之下，咁系会即系系生活喺贫穷线之下，咁即系喺工资啊或者原有嘅一啲即系即系资助之下，即系嗰、那个即系嗰啲即系原有嘅收入啊嘅之下，佢嘅嗰个收入系仲低过嗰度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咁其实有多人跌入贫穷线，咁我哋有几政府有做咗几多嘢，令到佢哋其实都唔系即系咁穷嘅，即系可以去到去翻好啲嘅。咁就睇第二、第三条咯。咁但系当然国际间就多啲净系用地条嘅，即系个恒常现金嘅。 嗯。 咁今次政府就计多计多埋，即系佢哋一样都有审视嘅，即系被计埋一啲公屋啦，计埋。计埋一啲即系非物质啊，即系非金现金啊，或者系一次性啦、啊。咁去睇睇，其实政府做咗系点样？咁我自己觉得就多几条线睇唔紧要嘅，因为我哋可以审视下，其实边一种嘅政策其实都原来咁样加咗落去就会帮到嘅。咁比如如果政府依家发觉其实公屋啦，同埋其实一次性嗰啲现金都系有帮助噶嘛。咁或者其实公屋应该系一个我哋要精准去扶贫，要食再做多啲嘅咯。第二呢就是说一次性的现金那些其实原来摆了下去对啲居民有用的。咁呢啲如果係咁，我咪应该要变咗恒常嘅支援呢？咁我觉得呢方面我哋要正面啲去睇，同埋点样去真係将呢啲如果係觉得试验咗係好嘅政策，或帮佢变咗一个即係大家都即係恒常嘅囉。即係正如好似关爱基金咋嘛。有啲係比较即係初试探性。试探完之后觉得啊呢、這个政策真係好多人需要。咁不如就轉為香港嘅即係政府嘅一啲即係恆常嘅支援政策，咁呢個都可以諗咯。咁當然，另外翻翻去，其實點解會一開頭嗰條線嘅人係多咧？咁第一就係根本就我哋嗰個工資係低嘛。 咁你谂下香港政府之前嗰个咁嘅外判工程50,000个都系最低工资，佢已经制造贫穷先啦，系咪先？咁咁再加埋一啲经济环境啊，各样啊，即係2019年嗰陣時，亦都真係有啲即係下半年係好多唔同嘅事件啦、啊、影響。咁、的確我哋嗰啲居民都係有啲影響嘅，即係有啲有工啊開不得，或者係有啲啊啲老細啊搞唔掂，又裁員啊，話要佢停工啊，啲都有嘅。咁嗰度都受影響，會令到咁。但係我哋見嗰陣時就政府嗰、那個再靈活啲變動，增加臨時嘅一啲支援咧，就2019年嘅下半年就唔見咯。咁、系今年就多啲，但系今年大家知道个疫情同埋嗰个情况太惨啊。 系 今年个情况再惨啲嘅时候，相对于佢俾嘅力度咧就唔够啦。咁、所以我估今年个情况应该咧出嚟嘅数字可能仲差啲添。 不过咧，施丽珊啊，翻去头先你讲嗰点咧、即系嗱，点解我哋会有即系三条线咧？一个就系政策介入前啦、就系即系嗰个贫穷线啦、一个就系有恒常嘅政策介入之后啦，即系第二条线啦。第三条线就系计埋一啲非恒常嘅政策，即系一次性嗰啲啦。咁、如果我哋睇第三条线，觉得佢个成效系彰显嘅，就应该系考虑将嗰啲非恒常嘅嘢都比较恒常化。但系如果我哋睇翻，佢嗰啲嘅非恒常嘅项目系包括啲乜嘢嘢咧？就系、譬如最主要就系发放额外嘅社会保障嘅金额啦，或者系积津啦等等。如果用呢个嘅思路或者思维去谂嘅时候，某程度上可能系代表我哋而家嗰个即系综援嘅金额或者系社会保障嘅金额，系需要有一个比较多嘅提升咧，先至能够达到。即系头先所讲嘅嗰个将个贫穷嘅嗰个人口大大压低个效果，但系呢样嘢其实政府过去一段时间佢哋都即系尽量避免噶嘛，因为佢哋话有一啲嘅方程式去计算噶嘛。咁如果大额提高，佢哋亦都觉得即系要成个制度上去处理噶嘛。 都唔系好大额嘅啫， 系咯， 佢一个月都唔系俾好多嘅啫。因为你嗱，我所知咧，积津咧，佢就之前讲咗咧会增加嘅，咁、但系好似依家仲未实施嘅，系啦。咁如果实施咗，可能我会再下一年嘅时候会好啲咧，即系未清楚啦。咁、综援其实都一直滞后咗好多年噶啦，咁滞后咗好多年又滞后通胀啊各样嘢，咁呢个佢亦都即系只系上年就最后加翻嗰个租金津贴，因为佢租金津贴其实滞后十几年添啦。是啦，咁所以呢个其实政府系其实俾综援系佢要做一个大检讨嘅都要，系啊，咁要睇下究竟嗰个情况系点样啊，同埋有啲其实佢系好想去搵工，咁但系综援个制度点样去帮助佢搵到工啊？呢、這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噶嘛？ 因為咧，其實今年個即係貧窮情況報告都係冇開到記者會啦。我想問你，譬如頭先所提嘅一啲嘅觀點，綜援制度嘅檢討啊等等嗰啲咧，你哋尋日開會有冇去傾過，或者過往有冇傾過噶？ 有，其實大家都提過啦。不過咧，就因為可能今年又再疫情咧，上年又運動啊，總之幾樣嘢啦嚇，加加埋埋就成日個會咧，佢原本已經唔係太密噶啦。再加埋呢啲阻碍咧，就更加即系少咯。所以我觉得系应该多啲时间去讨论，同埋大家去即系讲嘅。咁我哋自己都有 submit paper 嘅。咁当然即系政府系咪样样都听你嚟讲啦？我梗系希望佢我哋讲完佢即刻执行啦，系啦。咁亦都希望佢加快，因为其实依家今年你嘅情况，你睇到你再唔加快咧，其实咧你又再下一年又面对一个即系嘅贫穷状况，好严重嘅情况。咁大家都唔想見到，因為有啲嘢你係好睇到嘅，如果你唔做咧，就一定係會有問題。咁我當然啲官員都會覺得，其實我哋都做咗好多嘢。咁我自己覺得政府其實都係有做嘢嘅呢幾年，但係個問題咧，我哋面對嘅狀況咧，就即係累積咗好多年啦。咁所以官員其實都要擺除一個心態，覺得自己做到好多嘢。而個問題咁嚴重嘅時候咧，係要做得更加多嘢先至可以追得上過往嗰十幾廿年唔做嘢嘛，少做嘢嘛，或者係嚇。咁所以呢幾年就係噶，啲官員會零舍辛苦啲噶嚇。咁你係要再追多啲先至可以即係去追得上嗰個情況。仲要你仲要再搞個唔同嘅情況嘅特殊嘅情況之下，咁就更加會多問題嘅。即係好似今年咁樣，都係真係不可控制，全世界都係噶啦。其實面對。咁政府要再去多啲嘅策略，同埋另一个我觉得都要諗嘅就业，我哋其实喺经济就业嗰方面呢，其实係比较少嘅，冇咩板斧嘅政府。 咁我覺得政府真係要再集思廣益多啲去度下呢方面。 嗯， 所以頭先講緊就比較多係嗰啲現金津貼嗰個金額或者嗰、那個即係提升啦。咁如果就業或者仲有冇其他你哋會即係比較重視有啲咩建議呢？ 一個就就業啦，即係就業同埋經濟政策呢方面，我哋覺得其實係嗰個根本性要諗嘅。另一個其實有啲公營個嗰啲嘅事務啊，即係點樣去令到個民市民嗰、那個即係個發展啊，或者個收入啊各樣嘢，即係唔好咁即係控制喺嗰啲即係 即係譬如頭先講外判工嗰類啦，係咪？ 係啦，外判工啦一個啦，第二就係比如地鐵啦。甚至領匯啦，咁呢啲都其實都係即係好多救命啦，話佢下，咁其實你冇資源，你收翻嚟，其實你都有好多嘅資源可以再發展噶嘛。 所以講緊就業政策又好，經濟政策又好，似乎嗰、那個即係成個經濟結構嗰種即係好唔平衡啊，或者少數集團嗰個影響力太大咁。 係啊， 但係扶貧委員會就好難傾呢啲嘢，係咪咧？ 我自己覺得就唔係好夠時間咯，即係我哋可能講緊兩三個月先有一次會啊，咁再加埋有陣時有啲特別嘅情況之下要停會啊，咁會比較即係難咯。咁我當然我自己都我哋都會有啲文件上去，但係始終你想文件，你都要討論同埋要睇下佢回應點噶嘛。咁同埋大家可以再幾次嘅討論咧就好唔同嘅，咁同埋咁唔同嘅會員可以一齊即係啲。即係委員一起討論，一起看看不同人的意見之後，得出一個大家都有個共識呢，我覺得這個是其實要花一些時間下去的。 除了勞福局之外呢，其他那些局積不積極的個回應？ 好像其實都是勞福局積極一點的，還有另一個大的範疇可以扶貧的就是房屋啦，肯定是。 是是 即係所以其實它的租津是要快一點推的。 嗯。 另一個就是租管啦，同埋你公屋啊、社房屋啊，點樣再加快啲，俾多啲呢啲情況呢？因為好多居民就話：啊，你俾個公屋我住，咁我都真係會舒，即係個人會舒緩好多。你我賺少啲，我都唔使咁緊張先啦，係咪先？嚇，咁如果唔係咧，好多人即係依家其實依家呢年咧，我哋好多街坊欠租啊，要左借右借啊。咁同埋即係好多其實佢係唔係好想去攞綜援嘅，或者係根本就屋企有一個唔攞綜援咧。不肯去攞咧，佢啲乜嘢都死啦，大家都冇得攞。咁、所以我哋覺得其實佢應該設將嗰、那個有個失業嘅援助咧，可以俾啲獨立去申請。咁、當然你喺可以有個時限啦，同埋長遠嚟講，可能有啲失業保險嘅設立，其實香港都要諗噶啦。 另外呢，施靈生，我想問啦，即係因為嗰、那個貧窮報告呢亦都有分區嘅不同嘅數字嘅。咁、譬如即係觀塘啦同埋屯門啦呢啲區呢個數字係比較差嘅。其實呢啲分區嘅數字喺制定成個政策入面呢個參考個意義或者參考價值係點樣啊？ 其實我覺得係應該要有個參考價值嘅。因為其實佢嘅區都有唔同特色，同埋你可以喺地區度去針對佢嘅唔同嘅情況，再有一啲精準嘅扶貧嘛。咁、因為比如其實觀塘區其實都佢多係因為人口老化，老人家各樣嘢啊，都有一扎攞綜援嘅人啦、啊。咁我覺得呢啲其實係政府要針對唔同嘅地區嘅情況去做咯。比如深水埗其實都唔少係啲在職嘅貧窮啊、兒童啊。咁呢個都要做啦。咁兒童嗰度其實即係你淨係一個疫情都流動百出啦。 嗯， 我哋啲細路都對政府好唔滿意，除咗佢喺屋企冇得翻學之外，另外一個就係、是，喂，你叫佢喺屋企用電腦、用上網，根本就乜設施都冇提供。 係， 咁佢真係又要搞好耐，等好耐先至話啊，有啲援助都仲姗姗來遲。有啲到依家都仲話有啲個別學校都未有，咁、我哋都成日都同佢講話，你要同學校反映各樣嘢啊。 係， 咁佢哋即係其實好沮喪咯，啲細路會。 嚇，所以呢、這個即係有關於貧窮兒童嘅問題都係要值得關注。多謝曬你，施麗珊。 所以今年個數字都多咗㗎，貧窮兒童。 明白。喂，多謝曬你，施麗珊，傾到呢度，唔該曬。嚇，施麗珊係扶貧委員會嘅成員，電話號碼187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 本港新增7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1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0宗源头不明，另外约有50宗初步阳性个案。黄大仙富山村富人楼再多一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向大厦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在上个月13号到今日期间，曾经在大厦逗留两个钟头或者以上的人需要检测。沙田沥源村荣瑞楼有三个单位有人确诊，当局会向大厦派发检测样本樽。卫生防护中心呼吁市民在圣诞新年长假期要避免集体活动，减低源头不明个案的传播风险。另外，本港再多两名有长期病患的确诊患者离世，分别是一名92岁男病人和一名属于歌舞群组的86岁女病人，累计135名确诊患者死亡。政府早前规定近期在沙田月明村明恩楼逗留过的人强制检测，当局今早突击执法，要求出入明恩楼的居民出示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或者相关证明。当局表示已经有曾经接受深喉唾液测试的居民记录，工作人员会为居民核实身份和记录。有居民认为当局在安排和发放信息方面都混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上到月明村明恩楼视察，她在现场和居民倾谈，并了解在场政府人员的工作。她逗留大约十分钟，其后坐车离开。政府早上派人到月明村明恩楼突击抽查居民有没有遵守强制检测。政府回应查询时表示，早上的行动是以抽查方式执法，不排除会进一步和以其他方式进行执法行动。严正呼吁所有在强制检测公告下的受检人士尽早安排检测。当局表示，鉴于近日疫情正处于高峰期，政府加强执法，积极处理和跟进不遵从强制检测公告人士的个案，呼吁市民应该在合理可行范围内采取适当个人防疫措施，除了为进行指明检测之外，尽可能在确定检测结果前留在居住地点，并避免外出。接受检测人士如果已按强制检测公告进行检测，应该向执法人员提供有关资料，以作适当跟进。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強調，疫情仍未受控，源頭不明個案比例仍然偏高，呼籲市民在聖誕和新年切勿進行大型聚會，盡量避免在公眾地方逗留。未來幾日是第四波疫情能否減退的關鍵時間，如果未能減少社區人流，就難以切斷社區傳播鏈。許樹昌指出，現時社交距離措施已經很嚴謹，但最大問題是市民可能出現抗疫疲勞，如果確診個案仍在高雙位徘徊，當局可能要考慮在縮減食肆營業時間等加辣措施。他又說，南非和英國出現相近的病毒變種情況，傳播性高，不過患者感染後的嚴重情況並沒有增加。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1度，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吹和缓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圣诞节假期同下周初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同元旦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而家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较早时咧喺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啦，有交通意外噶。啱啱清咗场一阵，咁所以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而家喺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另外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清理了噶啦，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是接近 狮隧的收费广场。但在九龙方面，竹园道通去龙翔道荃湾方向的支路是有交通意外的，所以现在支路是不能够通车，一带是挤塞啦。现在沿住龙翔道西行的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另外一边窝打老道上去狮隧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沙福道。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是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业街，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都在观塘绕道接近丽业街，另一边就是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的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近住沥源村交通是繁忙的，去上水方向的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那段是挤塞，而丁九桥回去屯门方向桥面是交通繁忙的，龙尾排到去长青隧道的管道之内。现在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是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西贡公路近住南边围回旋处去西贡市中心方向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嘉林别墅。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那段是挤塞，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新丰花园。另外较早时青葵公路去葵涌方向通去葵涌道的支路就曾经有交通意外，所以暂时都还是比较多车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街节宽序，切勿忘形，做一个负责任的驾驶者，饮了酒就不要揸车，还有都要注意社交安全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旅游乐园 话咁快，2020年就快过去啦。如果问你今年最深刻嘅旅游目的地，你可能好快答到，原因系 根本去唔到。 唔紧要。旅游乐园成员继续紧守岗位，同大家耳朵分享世界不同地方的所见所闻。 今个星期六 Boxing Day 下午4点至6点，榴莲、 欧海星、仙奴 齐齐整整坐定定在一台直播室，送走20，迎接21旅游回顾。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周崇明。 周崇明，我哋刚才就讲到咧，香港嘅最新一份香港贫穷报告咧，所揭示香港嘅贫穷数据啦。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李小姐咧，想同我哋倾倾。李小姐你好， 你好， 系两位 主 持好， 系。 关于嗰个贫穷线咧，我觉得有啲即系好唔明咯。就是一個人點解個平均額低過兩個人，因為一個人佢個成本係高好多噶嘛，樣樣都係要噶嘛，但係兩個人可以 share 噶嘛，我又唔明我呢一度。 嗯，即係你講嗰、那個 一個人係4500蚊，係兩個人係1萬蚊 嗰樣嘢。 生活咧係成本高好多咯。我意思、 明白。咁所以你觉得其实即係当初去制定个贫穷线嘅时候，即係呢个门槛可能要考虑到你头先所提 嘅 情况。 嘅应该生活条件之下先至係叫贫穷囉。即係佢 set 嗰个，如果係单人係合理嘅，咁双人就唔应该咁高。如果双人係合理嘅，单人就唔应该咁低囉。 嗯，明白。 明白，好啊，唔该晒李小姐。咁不过其实我哋睇翻咧，即系成份报告咧，其实除咗话二人住户维持喺月入10,000蚊嘅水平之外啦，其余嗰啲咧都系有上升嘅吓。咁啊，一人住户月入4,500，四人住户咧就系月入咧21,400嘅。啊，不过周崇永，其实头先我哋同施丽珊倾到即系成个嘅贫穷嘅情况啦，咁亦都讲过咧，佢都觉得其实似乎房屋政策都系一个相当之重要。 最后呢好似你系咪睇咗有个数就系、是、嗰个分区嗰、那个。 系啊系啊。 其实嗰个系好重要嘅一个议题呢，喺香港过去十几廿年一路系冇人去处理过嘅。因为即系大家都好清楚就系、是其实嗰啲贫穷人口系通常相对系聚集喺某一啲嘅社区㗎嘛。而嗰啲社区问题可以不断累积，甚至系即系互相系会影响㗎嘛。咁当然大家最熟悉就系十几年前嘅天水围啦。即係所謂悲情城市，個原因就係、是除咗嗰、那個即係貧窮人口係即係相對嗰個比重係大之外咧，亦都涉及好多社區裏邊嘅唔同嘅設施啦、唔同嘅經濟活動啦、唔同嘅配套啦等等，係同嗰個貧窮嗰個問題息息相關噶嘛。嚇、啊，咁但係從地區呢個咁樣嘅角度去即係處理或者去解決貧窮問題咧，喺香港係冇嘅，冇人做，基本上係冇做到嘅。 咁所以变咗即係呢一啲嘅数据我哋睇咗之后呢，就唔係淨係睇一架嘅数字囉，而真係需要官员呢做进一步嘅分析，睇下点样去針對每个地区嘅情况。 所以你头先讲公屋，即係咁有公屋住嘅，有得上楼嘅好啦，但係好多公屋区正正亦都係即其他资源啊其他机会係最缺乏嘅区囉。 咁所以唔可能真係要落区去行下睇下呢，淨係睇数字都唔够，要落区去行下睇下先知道发生啲咩事。咁休息一阵啦，转头返嚟啦，我哋同大家跟进一下呢发生咗八年啦 ,2012 年嘅南丫海难啦，较早之前呢死者嘅家属呢佢哋就去信希望死因庭呢可以再去决定召开一个聆讯啦，不过呢事件有一啲嘅新进展，转头返嚟同大家倾倾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点 一滴 闪烛光。 我是广东广西的刘天赐，今年呢可以参加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节目，而且得到广播处长颁授十大香港最受欢迎的 DJ， 希望大家带着这个欢乐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古今风云人物，哥伦布与麦哲伦。 我哋今日听何家就觉得好犀利，系 啊， 哇，有探险啊，其实唔系嘅，佢只系一个职业，而家职业咧，某程度有啲赌徒嘅性格， 唔系赌徒咁简单，仲系一啲海盗咁嘅。 冇错啦，其实我系想讲呢样嘢嘅，我等你讲嘅啫。 冇错， 古今风云人物，哥伦布与麦哲伦，主持罗永生、邱日，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直播室继续有陈燕平同埋我哋今晚嘅评论员周崇明喺度嘅。2012年发生嘅南丫海难啦，有39条嘅人命咧系冇咗嘅。咁但系事件隔咗成八年啦，其实有九名嘅家属啦，佢哋系联名咧喺今个月头啊12月1日咧就去信死因庭啦，要求死因裁判官咧就重新复检咧，究竟系。同埋开庭，因为较早之前咧就死因庭就话唔会再就事件开庭啦，咁所以咧佢哋就喺月初嘅时候去信死因庭啦，要求死因裁判官咧重新复检。咁不过咧陆续亦都有家属咧收到死因裁判官嘅即系复函咧，就话都系唔会再开庭噶啦。嗱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嘅海难嘅家属啊，梁小姐啊，梁小姐你好。 你好 系你好， 系嗱，陆陆续续应该家属都收到嗰封嘅信函啊，嗰封信函就主要系话即系唔会再去开庭嘅吓，你哋系咪都嗰九位嘅家属系咪大部分都收到晒噶啦？ 系冇错，我都相信系收到晒嘅。 係啦，如果我睇翻佢嗰個嘅內容啦，其實佢最主要都係講翻一樣嘢咧，就係、是、死因庭咧唔係一如市民大眾去理解咧，係調查或者係裁定咧有冇涉及到刑事。或者疏忽責任嘅地方，因為你哋之前去要求佢覆檢個決定嘅時候咧，都有提出到咧一啲嘅問題啦，譬如係包括咗嗰、那個即係水密門嘅問題啊等等咁樣。咁但係佢就覺得即係其實正如之前嘅覆函咧，就話嗰個調查委員會嘅報告咧，同埋跟住嗰個刑事案件完結之後嗰啲嘅證供咧，其實都已經係調查到曬，即係死者嘅死因啦、死亡環境啦嘅。情况啦，同埋咧，对于防止呢一类死亡事件作出嘅建议咁样，咁所以佢哋又觉得再开死因庭都冇乜补充啦，而且亦都即系觉得死因庭唔系一个调查或者系裁定有冇涉及到刑事或者疏忽责任嘅地方。你哋睇咗呢封信之后，你嘅回应系点样啊？ 其实我会觉得，究竟佢有冇听清楚我哋讲要求啲乜嘢？或者其实咁讲啊，好普遍嘅市民咧，可能佢唔系好理解真正死因庭嘅运作啦。咁同埋佢都会觉得，死因庭咪就系揾个死因咯咁样。其实我哋都系咁谂噶。咁但系其实真正个死因咧，系咪真系有人答到我哋咧？譬如话之前讲嘅水门门事件啦，咁你而家就知道嗰个船急速下沉，究竟是因咩原因呢？会不会是因为南丫的结构呢？定是海泰的结构呢？它是不是真的已经要做清清楚楚知道？知道完之后，其实哪个令那个水密门不见了呢？又或者其实会不会不只是因为水密门消失这个原因呢？其实即系点解我哋要召开死因庭，就系想再多啲嘅资讯咯，而唔系净系得哦，佢死咗啦，佢系咁死嘅咁样咯。 嗱咁但系死因庭个睇法就同你哋个睇法都几唔同啦吓。咁、特别即系佢亦都系觉得咧，其实。死因庭就最主要唔系一个调查或者裁定有冇涉及到刑事或者疏忽责任嘅地方，即系其实佢哋都几强调呢一点。 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哋等咗八年，其实系好嬲嘅。我好坦白讲，我细佬其实系一个好关心香港嘅人，佢生前其实都系好留意香港嘅新闻时事各样嘢，一个咁。关爱自己地方嘅人，但系佢死咗之后，反而冇人关心佢系点样死嘅。咁你跟住就话俾我听，因为佢哋系唔系去揾嗰个刑事责任嘅。咁但系我想问，咁我等咗八年系等啲乜嘢啊？即系等咗八年，其实警方去揾嗰个资料啦。咁但系就系因为佢哋而家都砌唔到嗰个 puzzle 出嚟啊嘛。而家我都系一个疑问啊嘛。咁請問係唔係可以個個都話唔關自己事，然後就冇人會俾個答案我呢？而家點解我哋咁想佢開死因庭，係因為我哋希望仲有僅餘嘅希望係可以再揾到一啲蛛絲馬跡，用唔同嘅方法去揾到蛛絲馬跡，然後幫我哋嘅家人沉冤得雪，又或者調翻轉頭咁講啊，對公眾亦都係一個交代。你八年啦，你其实俾我嘅答案系乜嘢呢？就系话哦，佢死咗啦，我鬼唔知咩，我八年前已经知啦。咁点解而家就系得呢个答案啊？ 警方喺佢一路调查嘅时候，佢有同你哋沟通噶嘛？即系亦都 佢哋 亦都有发放一啲信息，系咪？即系譬如喺海外专家啊等等，其实照计系应该有一啲新嘅资料系攞咗翻嚟，你哋系咪都即系有了解过呢？ 我哋係有了解過嘅，咁即係呢八年都唔係話完全冇資訊翻嚟啦。咁但係可以好肯定嘅就係嗰個故仔係仲未砌好嘅咯。好簡單一個道理，我諗大家市民都會明白嘅。先唔好講其他原因，因乜解救隻船會沉得咁犀利啦？假設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個水密門。咁如果係咁嘅時候，点解嗰只水密门会唔见咗咧？咁多个人批过个图则或者见过个图则，咁究竟系边个要有责任咧？究竟系边个几时几后而发生呢啲咁嘅事故咧？系冇人知噶。 咁如果單單就係講我因為呢就純粹係個水門門呢就唔見咗，我八年前已經知啦，我唔使等八年啦。 嗯，所以而家嗰封信就話其實嗰啲好多嘅資料已經喺調查委員會嘅報告度披露過，咁其實呢個唔係事實嚟㗎。 唔，我唔相信係事實，因為其實簡單啲嚟講就係我都係到而家我都係仍然唔知道點解佢會唔見，就算將來嗰個委員會報告公開，我可以咁樣去理解啊。同埋始終我哋點解要開庭嘅原因就係希望，因為咁耐呢其實係冇人代表個家屬去質詢所有嘅證人意見。 嗯， 而家佢得出八年，得出嘅結論就係佢哋認為冇刑事責任。如果唔開死因庭，我哋喺邊度可以再揾多啲資料呢？我哋只係睇返佢而家嘅局限囉。 嗯，是调查委员会那个的事实是一个一阵的事实咯，但你们是要寻求这个事实在后面那个的原因到底为什么会造成一个这样的情况。如果我看回裁判官那封信呢，他就说如果你们是再就着那个死因或者是死亡环境的情况有一些新的证供呢是可以向死因裁判官呈交，那他们是可以适时复核这个决定的。呢句说话对于你哋嚟讲有冇意思啦？ 我哋会做，我可以咁讲啦。无论佢而家嘅裁决系点，我哋唔会放弃噶。即系我好想讲，我唔知几时系咪个政府已经放弃咗我哋，但系我哋唔会放弃，我哋会再去俾我哋而家手头上有嘅资料，我哋会再话俾死因裁判厅睇下佢哋会唔会系一早已经知道，定系其实佢哋未系知道我哋有嘅资料。咁希望我哋好希望佢哋可以帮我哋去企喺我哋嘅角度，或者企喺大众嘅角度去再重新考虑究竟开唔开死因庭咯。因为如果我哋冇死因庭，唔开死因庭嘅话咧，我哋系冇任何嘅途径去寻求更多嘅资料。 嗯，明白。好，唔该晒你，梁小姐，暂时同你倾到呢度，麻烦晒。咁嗱，不如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另一位啦，就系、是、一直协助呢次事件嘅一位嘅人士啊，就系、是、民主党嘅区议员陶谨申啊。陶谨申你好， 你好。 系你好， 首先咧，我其实都想即系理解一下，就系、是、如果根据死因裁判官嗰个嘅复信咧，佢最主要都系讲到一点，就系话死因庭唔系一个调查或者系裁定有冇涉及到刑事或者系疏忽责任嘅地方，同埋咧就系、是、对于死者嘅死因啦、死亡环境嘅情况，同埋点样防止即系同类嘅事件再发生咧，喺之前嘅调查委员会嘅报告入边咧，已经都讲晒噶啦，即系佢哋觉得就算佢再揾都冇其他嘅嘢，即系可以。揾到出嚟，而佢哋又唔系一个揾刑事或者系其他疏忽责任嘅地方，咁所以佢哋又觉得唔适合开庭。你个睇法系点样嘅咧？ 嗱，其实咧就我哋都知道咧，嗰个唔系死因庭咧，唔系揾刑事嘅。家属咧都完全理解呢点嘅。不过咧，我哋唔同意嘅地方咧就有几点。第一咧就系、是、因为死因裁判官咧，佢就认为嗰、那个调查委员会一开始。即係嗰件事發生之後呢，大約係幾個月至一年到啦，係嗰陣時所掌握嘅證據同資料呢就已經係足夠啦。咁、 嗯、 但係你知道呢，因為往後呢件事都發生咗好多年㗎嘛。咁後尾呢就有內部調查啦。咁、 嗯、 嗰個就冇公開全個報告嘅。 嗯， 咁但係呢就嗰度都好多資料嘅。 運房局嗰個你講緊 係啦係啦，黎爾德啦，即係佢內部調查啦。咁第二呢就係、是、後尾有刑事嘅檢控嗰、那個 嗰兩個處長 係啦。咁亦都有檢控個助理處長海事處嗰度呢、 嗯、 都係披露咗多啲資料。 嗯， 咁而記住喎，因為呢如果你而家開庭呢，你就係會將過往咁多年嘅總期成嘅所有資料咧，係家屬可以掌握。 嗯， 然後掌握咗之後咧，就由家屬嘅代表律師咧，就係喺個程序上咧，係可以盤問嗰啲證人， 咁你都明白呢，盤問嗰啲證人呢所能夠找出嗰個事實真相嗰個細緻嘅地方，又或者喺個過程裏面係未必呢完全同嗰個調查委員會一樣嘅。個原因好簡單，亦都因為調查委員會呢係冇家屬嘅代表律師嚟到去掌握晒所有證據之下呢嚟到做按佢哋嘅角度或者懷疑嘅角度呢嚟到去盤問嘅。咁當陣時呢就所謂嗰啲各個持份者呢就係話譬如話船廠啦，咁佢有律師就保障佢當時嘅權益啦，咁有冇怪錯佢話佢做船做得唔啱啊，驗船嗰啲譬如海事處佢有人呢就保障佢哋嘅權益，就話喂係咪你賴咗海事處啊咁。咁但係呢當時係冇家屬嘅代表律師呢係掌握曬所有文件而係參與嗰個嘅過程。咁我覺得如果喺最公道嚟講呢，因為你而家已經發生咗咁多單，即係四五樣嘅嘢，而有嘅所有嘅文件呢，第一件事家屬係未掌握曬嘅。 嗯。 因為會有過程，家屬唔係嗰個 party 嚟㗎嘛，即係唔係嗰個與眾人嚟㗎嘛。咁我覺得你對於佢哋嗰個程序公義，知道嗰個文件啊，同埋掌握文件之後，佢代表律師能夠去喺嗰個過程裏面去參與，咁即使啊，如果你話個結果係一樣，嗱我唔知啦。咁起碼佢哋都覺得程序嘅公義係喺佢都係實踐得到噶嘛。 明白。 咁仲有咧，就係成個公眾能夠聽得到、睇到曬所有嘅證據係。完全透明咁睇到晒。 明白。嗱，陶永新，我都想即係再問多次呢，就係、是、因為個死因裁判官嘅覆信呢都仲係話其實如果根據死因裁判官條例第13條嘅規定呢係可以提出要求嘅，交咗錢之後呢就可以攞到呢一啲嘅死亡嘅調查報告副本啦，咁入面嘅內容就可以比較廣闊啦，即係包括但係唔限於警方錄取嘅證人證詞，亦都可以係包括埋呢係向西班牙法院呢攞嗰個南丫四號嘅船廠嘅船隻建築師咧嗰份嘅口供嘅，其實呢一點可唔可以幫助到你哋去解開嘅疑問咧？即係佢話交錢就攞到噶啦，佢意思 係 話 呢個我哋一定會攞嘅。不過個問題咧就係、你記住過往咁多程序，無論任何嘅刑事調查委員會、內部調查、政府家屬係佢嘅權益係冇受到保障。即係我覺得佢嘅律師係冇掌握曬呢啲文件，然後咧係參與任何一個訴訟。即系个个都系人哋代表佢嘅，咁我觉得呢个对嗰个程序嚟讲，对佢哋系非常唔公道 嘅。 而系死因裁判庭开庭咧，系唯一一次佢哋系能够参与同埋掌握晒文件之后咧，系参与一个程序里边去揾出个事实真相。我谂你要令佢哋个心要服气，就系佢如果系取消咗佢呢个机会嘅话咧，佢哋系冇可能接受到，系话所有其他人代表咗佢嘅。就已經係得到個真相嘅最後最終嘅版本㗎啦。 明白。 我諗呢個就唔公道囉。 明白。同一聲咁我想問，即係而家你哋要求複核啦，咁但係佢複核完之後呢都係拒絕開庭嘅。其實喺個成 有個程序㗎，有我哋呢有根據法律呢仲有兩個可能性。 係。 一個呢就我哋可以要求律政司司長下令開庭呢，咁就開庭。 係。 咁當然我哋要說服律政司司長啦。第二呢就是如果我哋都說服唔到律政司司長嘅話呢，我哋係可以去高等法院入品，就由一個高等法院原訟庭嘅法官呢係下令開庭亦都得嘅。 嗯，但係後者個程序就應該都會相當複雜，同埋係咪要你哋提供多一啲嘅理由理據或者證據先至可以說服到個原訟法庭嘅法官呢？ 咁無論我哋說服律政司或者說服原訟庭嘅法官都要係準備得好好㗎啦。不過呢我哋都有信心嘅。因為始終即係我頭先我所講嘅嗰個程序嘅公義咧，即係家屬係咁多次係冇曾代表過，冇曾佢代表過自己嘅家屬嘅死者係嚟到去發掘呢個真相啊，冇曾由佢哋自己嘅代表律師掌握曬所有嘅文件之下咧，係參與一個發掘真相嘅程序。我覺得呢個咧係就單單呢個點咧，我覺得應該可以說服到。就算律政司唔得咧，我相信原訟庭嘅法官都得嘅，应该。 明白，好，唔该晒你陶锦新吓，民主党嘅区议员。不过周崇明拖咗八年，都系对家属嚟讲，公义系未得寻求。 系一个好大嘅折磨咯。 系吓，咁啊，亦都但系佢哋都话啦，即系会继续咧去寻求翻佢哋认为应该要得到嘅公义嘅。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咁啊，系咁，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